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Any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It'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un. Let's do the Odyssey. 吴嘉伦、陈依婷、朱婷、乐活玩家。 唔知系咪临近呢一个嘅农历新年啊？咁你知通常呢啲时间都系要去办年货啊，要做好多嘢，可能要准备过节咁样样啦。同尤其是啊，另一半咧，一去到做呢一啲事前准备嘅时候啦，咁就可能会特别容易咧，就系、是、引发一啲嘅争执。最近我身边都有朋友都系嘅，即系净系讲紧，例如话送咩俾你阿妈、我阿妈、你阿爸、我阿爸呢一啲咧，都可以都可以闹一轮咁样样啊嘛。 但系通常都系女人话事咁样，通常啲男人都唔会喺度拗噶啦，系嘛？ 如果系讲翻我朋友嘅例子啦。佢咧就的确系女朋友嗰边咧打点好晒嘅，咁但系就其实系我个男仔朋友唔啱噶啦，一定系点解咧？因为佢嘅女朋友咧就只不过喺隔篱即系问，例如话你屋企人今年送咩俾佢啊？送呢样好唔好啊？嗱，嗰个男仔朋友咧就已经讲话冇所谓。你揸主意啦，即系佢已经都唔好想嚟噶啦 ，OK？ 咁但系咧，嗰、那个嘅女朋友就喺度谂啦，喂，你唔想嚟，咁我就提供多啲意见俾你，你都俾啲嘅 input 啦，好唔好啊？咁于是乎就提议呢样啊，建议嗰样啊，咁跟住个男仔朋友嫌烦啊，我都话你话事咯，咁 嗱，好乞人憎， 系咯？呢一句直情系真系嗌交佢导火线， 好似关佢事咁啊，佢嬲嘅地方系。 所以我由头到尾再重申啊，点样讲都系我呢个男。男仔朋友唔啱噶啦， 啲男人真系乜鬼都嫌烦， 系啊， 即系讲两句已经觉得烦。 咁但系个男仔朋友佢话我一开始就已经讲咗，我真系冇所谓啊嘛，冇意见啊嘛，你想买咩都得啊嘛。咁、那个女仔朋友就好似头先你哋咁样讲啦，喂，我已经系做打点嗰、那个。你已经系完全冇参与咁滞㗎啦。咁我只不过系问多几句，你仲要发我脾气。 可唔可以问一个问题啫？ 咩先？ 其实呢，如果啲女人即系譬如已经俾咗选择你啊，譬如 A 好定 B 好定 C 好啊，咁点解你都唔可以喺 A、B、C 度揀一个而系你话事呢、欸、你鍾意呢点 我又知点解喎。因为呢其实呢个情况呢有少少似即系筹备婚礼嘅。因为你唔想得失嗰个女仔其实个女仔本身可能有个答案底嘅。但你估唔中呢佢就会嬲啦。系啦，所以你答乜都系死，所以宁愿唔答，系咪以保安全咧？系咪 Candy 你觉得咁样讲？ 我觉得有时候男仔嘅谂法都不外乎系，可能头先 Abby 讲其中一个啦，即系究竟我答唔答得中你心目中要嘅答案啦？呢个其一，其二系咩咧？其二系我呢个男仔朋友佢有同我讲过嘅，佢话咩咧？佢话就系当我举例吓答啊，不如要买 A 嗰样嘢啦。咁跟住呢佢就 A 嗰样嘢好咩 ?A 嗰样嘢又点点点点点喎。即係 A 嗰样好咩点解唔系 B 嗰样嘢呀咁个男仔朋友又咁不如买 B 囉。但係 A 嗰样嘢又真系諗下諗下又好似啱你屋企人用多啲喎。咁佢觉得无论我答 AB 定系 C 都好啦。简单嚟讲嘅就系你会有一个后续嘅问题即系自己都会向脑交战呀。咁与其系咁嘅话不如咁啦你諗清楚。咁我真系冇所谓因为佢真系对嚟讲系冇所谓㗎嘛。咁你諗清楚咁揸主意咪买囉咁。咁所以佢个諗法其实就係咁啫。即係你话係懒得去諗又好啊定係一个尊崇嘅意见又好啊一个嘅尊重呢其实都可以话係嘅。咁只不过係好多时候男仔可能为咗想省略嗰个麻烦啦咁就去做。呢、這个只不过係一个嘅导火线头先阿清有讲过就係话呢唉最后咪衍生落去就係大家为咗呢一件事情就开始有少少嘅口角啦大家 闹交啦，之后闹交嗰位咧就去到一发不可收拾啦，即系唔知系咪临近新年咧开始翻旧账都易翻啲嘅，过去一整年嘅事情咧就开始讲啦，你啊，有冇咩做过啲乜嘢嘢啊？你睇你今年啊做过啲乜嘢嘢，自己数翻啦，你为我付出咗几多啊？点点点点点讲好多，咁跟住个男仔又话我冇为你付出咁样样，嗱，其中一个好简单嘅例子我讲俾你知，呢个有笑嘅，呢一个咧就系发生喺我另外一个嘅朋友啊，另外一个朋友啊，唔系头先嗰个，另外一对 couple 身上嘅，咁佢哋咧已经系结咗婚嘅夫妇，有两个小朋友噶啦，个女啊太太啦，咁就即系好为头家啦，又即系照顾小朋友啊，又要翻工啊咁样样，咁咧就话说咧就佢喺即系好似唔知之前啊，即系喺啱啱最近啦，咁佢就即系想话啊，难得有一晚佢啲以前嘅姊妹话约出嚟食饭。咁佢就同老公讲就话我諗住嗰晚出去食饭。咁点知老公呢就忽然之间啊就讲出一句就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去啊，你即系我觉得你投入喺屋企嘅时间唔够多囉，你都唔以屋企为重嘅。即系佢讲句咁嘅说话喎。 咁跟住呢就咁直接嘅。 跟住老婆呢就直头着晒火啦。点解呢，佢就话我冇为屋企，跟住后屘佢就开始搬翻啦。边个同啲仔女做功课啊？ 拎翻本簿出嚟做样数咯。 跟住后屘我又要翻工，你又要翻工。你平时喺屋企你做啲乜嘢嘢啊？你冇朋友，你冇街去，唔等于我要系留喺屋企陪你噶、啊。跟住开始就搬好多呢啲嘢出嚟嚟讲啦。咁如是者咧，两公婆就开始闹交啦。跟住就又翻咗好多嗰啲旧账出嚟。咁有一啲甚至乎咧系平时一般闹交都唔会讲嘅。说话都会讲嘅， 人身攻击咯开始。 例如话，我当初都唔知系咪鬼暗眼拣咗你呢一啲咧，哇！跟住后屘我听到我都 男定女讲呢句、啊， 个男嘅讲，哇！跟住我听到我， 个男嘅讲系特别伤害噶，我觉得。 系啊，我都听到滴汗啊！你老公讲呢啲唔系啩？ 因为通常呢啲对白咧，只系女仔讲噶嘛，即系嬲嘅时候，我哋分手啦嗰啲咁， 好伤心噶。如果听到呢句，会即刻喊噶。 系啊， 系啊。咁跟住后屘，我就喺度谂，咁点样收科啊？你哋之后佢话冇啊，而家仲未收啊？呢一坛嘢咁样样。咁即系后屘我就谂下啦。其实喺闹交嘅过程，需唔需要啊？情侣又好，夫妇又好，佢哋之间去制定一啲，例如话。即系嘈交嘅协议，某一啲嘅情况我哋闹交啦，闹交之后我哋系咪应该有啲嘅规则去遵守，令到大家唔好太伤和气咧？两位有咩睇法？ 我认同嘅，因为始终嗌交，大家都即系火遮眼咧，可能讲咗好多唔应该讲嘅嘢，所以啦，虽然我同我老公咧嗌交嘅次数系相对比较少啊吓， 你闹佢啊嘛，因为佢系单方面啊嘛， 接受单方面食晒所有嘢，但系咧佢曾经有同我讲过咧，就系话。以后我哋嗌交或者几唔开心都好，千祈唔可以将一句说话摆上台嘅，就系、是、当初我真系唔知点解嫁咗俾你，或者我娶咗你，即系譬如啱啱 Candy 朋友讲嗰句咧、哦，我哋系永远个底线都唔可以触动到呢一句嘅，点样嗌交都好。所以我好认同嗌交嘅前提系一定要讲定嗰啲规矩，系某啲字眼唔讲得，因为一讲咗咧，好似就冇弯转一样。系、嗯、啊，即系通常，譬如你拍紧拖啲分手啦，咁突然间分手咧，就会觉得哇，咁哇，如果我突然间放翻低呢件事，好似好冇面噶嘛，咁咪大家眼撑咯。咁明明个结局未去到咁 worse 嘅，都会突然间 worse 咗。 但系我发现我最近咧，身边有啲嘅女仔朋友都可能真系个睇法啊，或者大家对于呢一个嘅时代嗰个价值咧，真系个睇法好唔同，开始有转变。而有一啲女仔朋友咧，当佢同老公去闹交，其实都未必系闹交，可能系。是很理性咁样去讨论，讨论紧就系话我哋嘅相处之间种种嘅问题，再讨论落去咧，反而系个女仔多提出就系话，如果我哋继续系咁嘅关系嘅话咧，我觉得离婚又或者分手都可能系一个解决问题嘅方法。即系我发现反而系女仔提议多，而唔系男仔默默言讲就话离婚咯，即系唔系咁嘅。 咪因为威胁性重啊嘛，咁一威胁性嘅时候，咁对方如果系爱你或者系迁就你嘅话，咁佢呢个位就会褪噶啦，咁你就会赢咯，你明唔明啊？ 我觉得又唔系威胁性嘅，因为我都曾经试过呢啲咁嘅情况， 系同埋我都觉得， 因为可能你去到某一个位，你会即系可能你觉得。死啦！眼前呢个人系咪真系可以行落去？ 因为我都觉得唔系威胁性啊！ 好心思，突然之间讲起呢个，但系咧，我想讲原来好多男仔咧，佢哋都系即系唔知乌鸦论鸟系咪咁样样啦？即系佢哋可能咧同个女仔嗌交嘅时候，佢哋好多时都唔会谂啊，究竟 是不是可以跟你继续行下去这一样东西的，即是他们只是觉得是吵架咯，可能吵架就没事这样咯。但是原来很多女仔，即我身边的姐妹都会成日想这个，即是想这样东西，就是觉得跟这个人没有将来，是不是应该要行下去，心中成日都会有分手的念头，但当然他们没有讲出来啦、但是在吵架的时候讲，其实就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收 货。我觉得就很极端的，因为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呢，在我身边的女仔朋友呢，不是全部人的反应就是说、每一次闹完交之后呢都会立刻想究竟我们是不是分手。因为刚才你讲的那种呢，是有某一些的女仔可能是一个叫扣分制的方式的。即是例如说，当我再跟你闹交下去，我发现这件事持续住嘛，而你没有改变嘛，那我就会开始因为我们的闹交，我们的意见不合，而想究竟我们是不是不适合对方，从而就判断就是说，那既然大家这么辛苦，与其勉强行下去，那不如就分开。咁有啲女仔係会咁嘅。咁但有啲女仔呢亦都我见过下，就话做乜啫，人哋讲下咋嘛，都唔係真係想分手嘅。即有啲係咁样㗎嘛。即係唔係讲下都唔得㗎嘛。 跟住我嗰时个男朋友好认真同我讲。佢话可唔可以唔好成日将呢两个字喺即係摆喺后边。 咁但嗰时候你讲你唔係真係諗分手㗎嘛。 係我真係真係纯粹。 因为 唔知点解撒娇咁讲咗出嚟。咁跟住我就得到个回应。其实我都唔肯定我自己系咪成日讲啦，总之有一次跟住佢即系嗰时嘅男朋友就问我， 通常讲嗰啲都唔好觉嘅自己， 我都唔知道。跟住佢就话可唔可以以后唔好将呢两个字即系挂喺口边、除非你真系好想分手， 系 啦。咁我就觉得咦，好似响咗个警号，即系咪我觉得？因为你之前都好多口头禅，可能自己讲咗又唔觉咧，咁然之后人哋听完就接收咗嗰件事，但系原来我都唔觉得自己讲咗嘅。咁我觉得呢个都几危险嘅，有阵时呢个方法。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同另一半相处，应唔应该要制定一个叫做闹交协议呢？我觉得有都好嘅，咁但係呢除咗可能话制定某啲字眼你唔可以讲呢，因为呢一啲其实有时候係一啲灰色地带位嚟嘅，即係好似头先阿 Abby 讲起呀，就係话嗱，总之以后闹交都好啦，我哋嘅底线就係、是、总之唔可以讲，就话都唔知当初我点解会揀咗你。咁嗱，但係转个圈啦，其实都有好多其他有伤害性嘅说话可以讲㗎嘛。例如话你睇你呀、啊、你咁样样我都肯接收啊，即係嗰啲呢你呀、啊、三生有幸你执到啦，即係你闹交嘅时候讲呢啲其实都好 衰。我觉得男人讲呢啲真係好衰啊。 唔好话男定係女啦，即係总之是打一个讲出嚟听嗰个人都唔好受啊，大佬。喂乜嘢啫，而家我有啲咩得罪你，点解我系一定比你差㗎，系咪先。所以我成日有时候就会觉得你话制定咗某啲字眼唔可以讲，除非真係讲緊嗰啲字眼系你嘅死穴，即係有啲人好怕俾人话你丑样啊、泼妇啊，好贬义一啲嘅名词啊，即係除非嗰啲字眼好 hit 到你嘅，咁嗰啲就真係你讲咗出嚟收唔到货，咁嗰啲字眼比较容易去 ban 一啲啊。但如果我哋讲緊说话技巧嘅话，有啲人好叻嘅，即係好似我身边呢有啲好似真係九品芝麻官周星驰上身咁样啊，专系揾交嗌嗰啲呢，佢真係揾到个位转到去呢，係令到你听落去非常之难受。你知因为有时候去到闹交嗰啲位呢，当你闹下闹下就唔係对事係对人㗎啦嘛。佢唔係想解决个问题，佢纯粹係想令你唔好受。 嗱， 我唔知你哋有冇见过呢一啲人，我真係见过。有啲位呢我会见到，哇，使唔使继续讲落去呀、其实讲落去对大家都冇益㗎。我唔理，我就要佢唔开心。 即开始对住啲五官由头发开始闹到对眼啊个鼻啊。 佢嗰阵时候呢，因为点解我知道一件事呢，就係、是、事完呢我身边呢一个又系女仔朋友嚟嘅。呢、這个女仔朋友嚟㗎吓。佢就系喺电话嗰度同佢嘅另一半傾緊一啲嘢。语气系非常之差。咁据我所知呢，其实嗰阵呢係已经佢哋闹完交之后，应该就系个男仔唔知点样氹掂佢啦。叫做大家 即係表面上好似冇咩事啦、嗯， 暫時破咗冰啦。 係啦，咁跟住咧，嗰、那個女仔咧就依然係嗰啲粗聲粗氣，同個另一半傾嘢啊，唔知講起啲乜嘢嘢。總之語係非常 好晦氣嗰啲嘅， 晦氣到不得之了。即係就算係作為朋友嘅我喺側邊聽到，我都會覺得好難受。跟住我話：哇，使唔使啊？因為我都知好似係之前佢個男朋友就唔知對佢做錯咗啲乜嘢嘢咁樣樣。好啦，咁跟住後屘佢話我唔理，我就係要佢唔好受鬼。佢之前咁样样虾我啊，咁嗰类啦，咁、 嗯、 我就会觉得哇，使唔使咁样样互相消磨啊？咁佢摆到明纯粹系对人而唔系对事，因为嗰个男仔就算佢做啲咩都好，都未至于错到就系你要继续咁样样鞭佢嘅。咁令我谂起咧，即系有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咧，即系去制定，例如话一啲嘅闹交协议咧。有一啲好紧要嘅，我觉得規則呢係比头先 Abby 讲嘅，就係话究竟讲嘢嘅内容係得紧要嘅，就係唔可以嬲几耐。即係有啲嘢呢放低咗真係要放低呢，我觉得呢一个反而嚟得好紧要㗎喎。即係嗱，有时候呢有啲情侣又好啊，或者夫妇又好啊、嗯、我最驚嘅就係咩呢，好啦，嗰件事曾经大家为呢一样嘢闹过啦，吵过啦，伤害过对方啦。咁总之呢一件事完咗，最后尾大家决定咗，好啦，我哋唔好再将呢件事摆喺心上面，我哋放低佢，我哋重新出发起步，去建造一个更加好嘅大家嘅未来啦。咁我觉得当大家决定咗呢样嘢嘅时候，咁就唔好成日旧事重提啊。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呢一条刺咧又攞翻出嚟嘅话，只系会加深大家嘅伤害嘅啫。系 我明嘅，因为咧其实我有少少似系嗰啲突然间情绪咧会俾佢激一激。就会好嬲，嬲一段时间咧，跟住可能三日之后会同你讲，算啦，我嬲完噶啦。但可能下昼就会咩啫？你明明都未道歉，我点会嬲完啫？咁样咯。 即系你同佢讲啊？ 系啊。 但你话你嬲完嘅时候，佢之前一路都冇道过歉嘅。 嗱，其实件事我简单举个例啦，因为我啱啱听阿 Candy 讲佢朋友咧，咪话好晦气。其实我有少少似系呢个例子嘅，例如系咩咧？可能佢妈咪有一日觉得，咦，可能我做一样嘢佢睇得唔顺眼，然之后就向佢个仔，即系我老公啦，就可能投诉咗两句，跟住之后咁我老公就，唉，你下次喺我妈面前系醒目啲啦，唔好成日做埋啲即系令佢会坏嘅动作。咁我就觉得我系你老婆，你都唔撑我，你撑你阿妈，咁我就开始着着地啦。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完全系嗰，我谂一个礼拜都七日啦，我完全系嗰啲好晦气嗰啲讲嘢冇尾音嘅。譬如佢问我，你食咩？唔知道、啊，你肚唔肚饿？唔会咯。咁你几点收工？唔知道啊。跟住佢，你使唔使咁晦气啊？其实呢件事都过咗成个礼拜噶啦，好小事啫。咁，你咪当我妈讲笑咯。跟住我话。但 其实唔关你阿妈事咯，其实呢个阶段 系，但系咁你知一嬲会嬲晒全部嘅人噶嘛，即系同 你老公真系左右做， 系啦，即系同我屋企有关嘅所有人我都会嬲晒嘅。跟住但系我一直就等紧佢一句对唔住， 系 如果佢唔讲嘅话咧，我就算可能过咗三五七日之后咧，我觉得大家开始咁样晦气来晦气去，好攰嘅时候咧，我开始主动同翻佢讲嘢咧，嗰一刻我冇嬲啦。咁佢又以为我唔嬲啦，跟住到下昼嘅时候，佢即系好似以前冇事咩？点啊？今日你喺边食饭啊 ？B B 唔知啊，我会突然间又转翻呢个模咯，所以我系好难控制到话，究竟我哋个协议系我几耐唔嬲咧？好难啊呢件事。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欣琪。 剛才 Abby 讲起就是老公仔因为一啲嘅事件啦，冇企喺老婆仔嘅身边吓，企喺个立场去支持佢，跟住就换嚟嘅就系一啲晦气说话嘅对答又或者窿口窿面嘅对待咁嗱，我又首先要谂下，究竟你做错嘅事情系乜嘢嘢啦？即系有时候老公仔唔企你嗰边，佢又唔系话帮住外人又或者帮住另外一个人唔帮你嘅，可能有时候系纯粹就即系帮你不帮。帮衬啊，咁视乎你做啲乜嘢嘛。 但嗰件事真系好细埃嘅，嗰件事系细埃到咧，譬如我洗咗机衫，咁你知洗衫都要时间，咁可能两个钟头，咁我两个钟可能我出咗街，然之后我又唔记得咗我自己洗咗衫啦，可能我两点钟晏昼两点钟洗，跟住我黄昏六点钟翻屋企咧，咁佢妈咪已经帮我晾咗啦，但佢之后佢又唔会同我讲咧， 即系话冇手尾啦，所以机衫就走出去啦。 系啦，跟住之后佢会兜个圈同我老公讲，其实咧如果唔洗衫就唔好洗啦，洗完之后。摆到又要我去晾咁， 咁我心諗， 呢個完全係一個誤會嚟嘅啫喎。 係啦，我心諗我都冇叫阿奶奶啊，尊貴的奶奶嚟浪噶嘛，咁係你幫咗我去浪，咁你又唔 咁有冇同奶奶講一聲唔該啊？ 誒，咁我又冇嘅。咁我唔知係佢啊嘛，成屋咁多人係咪先？ 係啦，你總有你嘅理由㗎，你總會啱嘅喎。 咁但係我老公係唔應該咁樣同我講，你醒目啲啦，下次咁。咁我就覺得搞錯啊！我而家含冤手啊，你仲要話我唔醒目喎？咁呢鋪我真係～冚唔落啊，大佬！ 我谂其实老公个出发点就系咩咧？佢纯粹一个善意嘅提点咯，即系可能佢话有啲位你明明有做啦，因为你原本个位置系咩咧？我想话俾奶奶知，我持家有道， 又有做家务、 洗衫嘅，系啦，又有做家务。咁但系咧，点知啊？最后尾弄巧反拙，即系因为你洗完 K 衫，你就走咗出去，同埋你知好多时候衫你摆得耐嘅话，会臭噶嘛。咁所以咧，可能奶奶就会见到我睇呢一个家嫂，即系有头冇尾嘅大头。哈！叫佢做家務就死啦，即系煲落煲湯行出去又唔熄火嗰啲嘅，咁啊佢就會同你老公講啦。咁你老公就係會覺得話，喂，咁其實老婆你本身係做得唔錯噶嘛，奈何就係爭少少嘅細心，就呢一啲位佢想善意提點下你啫。點知你就會覺得話，老公你手指咬出唔咬入嘅，我係你邊個啊咁？嗱，乜呢一啲位其實我覺得老公係無辜嘅，係無奈嘅。 我幫 Abby 嘅今次。同奶奶， 我繼續喺度喊先。 要同奶奶住嘅時候咧，係真係要好醒目嘅，即係你任何嘢都唔可以留下一啲嘅即係尾巴，俾個奶奶有機會去揞你。 係， 即係呢個係喺我家姐身上學翻嚟嘅。即係你，因為一間屋裏邊係唔可以有兩個主人啦。咁、如果你要同奶奶住，咁啊奶奶係大啲嘅啦，冇辦法嘅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即係如果我其實我有幻想自己，如果係要同奶奶住，我會做一個持家有道。 係。 就将个重心摆晒喺家庭度，唔出街啦。 唔系，但系佢只系喺佢嘅幻想入边可以做到啫。因为我谂现实入边嘅话咧，佢应该都系下下，即系我谂啊，差唔过两个月。 我会唔洗衫咯，如果落街。 我谂佢一个月咧，我谂佢一个月都唔洗就原形不露啊！ 唔洗衫， 系肯定劲俾面色咧，俾阿奶奶睇啊！我行我素到不得了。 我点会系啲咁嘅人啊？ 我觉得系咯。 Candy 真系厚到一个月，我估你一个礼拜 系嘛？你估一个礼拜系嘛？ 又唔系我老公， 系唔系你快啲结婚搵人嫁咗嚟睇下啦，好唔好啊？我真系好想知，我哋开个盘啊，大家一齐玩下呢个游戏，系嘛？朱莲点啊？朱莲点啊？ 唔知道。 朱莲，你嘅桃花如何？我想问下。 仲又唔系我嘅心跳？ 哎呀，唔系咁嗱，但系真系嗱，头先我哋讲，有时候俾一个嘅期限，大家嬲唔好嬲咁耐。即系我觉得有时候系例如咩咧？大家可能因为一件事咧，嬲咗对方。我覺得係要俾啲時間空間，大家自己沉澱下嘅。咁我覺得一晚其實我覺得可以，即係例如話你嗰一晚你嬲，你俾自己個情緒舒緩，我覺得可以。咁但係去到第二日嘅時候，盡量都要揾方法去同對方和好。而另外一個咧，即係人哋肯主動嘅嚇，同你和好嘅話。你亦都要識做俾個下台階人哋咯，嗱，因為呢一個真係雙方嘅，除非你係想嗰段關係唔繼續營運落去嘅啫。如果唔係有一個願意踏出第一步去主動嘅話，咁你就唔好啊得勢不饒人嗰啲咧，終於肯過嚟同我道歉啦咩？哦，係啊，講句對唔住先啦，咁嗰啲咧 我通常都係做踏出嗰一個嚟嘅。 係啊，咁咪好咯。 我因為我好頂唔順嗰啲咧，即係可能嗌完交，大家 即係嗰啲冷戰期， 係好似面阻阻咁樣樣咧，同你講嘢又唔知點咁樣，即係我唔中意呢個。 但其實你哋唔會覺得咧，即係譬如我同假設我同阿青嗌交咁樣啦，跟住佢第二日若無其事行過嚟，點解喺邊度食飯啦？即係你唔會覺得好奇怪咁啊？ 我覺得又唔係話完全若無其事啊，嬉皮笑臉，好似好唔尊重嗰啲咁樣樣咧，即係當冇件事。我覺得嗰種又唔係話好嘅應對方法。但係當如果你想真係 raise 翻，喂，我哋有啲嘢未傾未解決，我覺得與其你好似揾啲説話去刁難佢，即係頭先你舉一個例子就係、是、老公仔冇道歉啊嘛。喂，你連對唔住都未講啊？你係咪諗住我下咗啖火啊？係 個，你唔講呢一世都唔睬你噶啦。 即係我又覺得未至於去到咁嘅， 係啦， 我 又覺得未。 因為如果你又去到嗰啲咁樣嘅位置嘅話，可能對方又覺得喂做咩事啫？我已經主動同你嘗試去打開話題，雖然嗰個打開話題嗰個嘅起步咧，未必係你心目中所想嘅，即係我唔係想要你呢種嬉皮笑臉咁樣嘅打開對話。咁但係你可以話俾佢知，但我覺得就係要一個盡量善意嘅提點咯，去同佢講咯。咁而另外一個咧，我覺得真係好重要嘅嗱，頭先我講過咧，好多時候當兩個人鬧交咧，都真係會火遮眼嘅。咁我覺得俾一晚嘅時間大家去沉澱， 去俾自己嗰個情緒咧，去稍為抒發咧，係啱數嘅。咁所以一晚我覺得 OK。咁但係有啲時候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經歷過，就係咧，尤其是女士好中意嘅，就係當兩個人鬧交嘅時候咧，佢係唔俾另一個人走嘅，即係佢係話咧，當下呢一下我唔理，傾掂佢，你去邊啫？我都未講完。你唔好搵个背脊得住我啊！你唔好諗住离开呢一间屋啊！唔得，同我返过嚟，大家倾掂佢。即係我唔知呢一个状况会唔会发生喺你哋两位身上啦。咁但係你哋觉得咁样解决问题係解唔解决到先？ 我又冇试过因为咁样而另一方走咗去嘅。但其实如果咁样听嘅话呢，因为我身边都有啲朋友系咁嘅，尤其结咗婚呢，咁可能即係可能间屋大家有私人空间嘅话就会行开咁样啦。咁我啲 friend 即係我个女仔 friend 都会觉得，点解次次都闹到咁样，佢就走咗去，即系佢会觉得个男方系不负责任， 系 即系点解长交都未嗌完，咁点啫？咁可能我又要即系佢又要想再嗌，但系又嗌唔落去，咁但系又走咗去，咁即系点啊？咁究竟系大家即系想完咗长交，定还是你真系嬲到你离我而去？即系呢个会对女人嚟讲系有一个疑问喺度，因为当我咁唔开心嘅时候，你仲走咗去，即系你完全系冇理过我感受咯。即系我个朋友会觉得系咁，但系而我觉得。咁又係喎，諗諗下，喂，我嗰時咁嬲，你點知我會唔會嬲到唔知做啲乜嘢？但你可以走咗去唔理我， 即係你都覺得係一個唔負責任嘅表現係嘛？ 我又唔覺得係唔負責任，但係 唔夠負咯， 係我覺得好怪咯。 又唔係唔負嘅，但係唔係好夠咯。 即係我寧願佢喺可以喺度，大家繼續鬧，或者係你繼續俾我鬧咁樣。 黐线，唔系唔得嘅，你揾个有避孕倾向嘅老公或者男朋友， 唔系，但我觉得 你继续闹我啦，我好爽啊！ 我唔知道，因为有啲男人，我唔知道男人系咪特别即系真系好怕烦，同埋好中意逃避责任，所以佢先会做出呢一个行为。因为好少女人喺嗌交嘅时候，佢会走咗去。 嗱，首先我要话一个男人行开咗啊，我当系一个男人行开先啦。有时候可能女士都或者会行开嘅，但系即系可能主要系男士嗰、那个行为嗰、那个举动咧，唔系一个不负责任嘅举动嚟嘅。男同埋女嗰个构造本身系唔同嘅，好多时候咧嗰、那个构造唔同，导致有一个状况就系、是。男同埋女，大家可能就住同一件事，大家去讨论，甚至乎系闹起上嚟。但系我发现我讲嘅嘢咧，你系听唔入耳，唔系因为你唔想听，系因为你当下你系听唔明我讲乜嘢嘢。咁而好多时候咧，如果大家真系细心啊，例如话当你闹完一场交啊，或者喺闹交过程，如果可以做到嘅话，你跳出嚟去睇翻大家闹交嘅内容咧，你会发现咧，大家讲紧嘅嘢系完完全全唔同嘅。举例。例如话可能一杯水，大家见到嘅就系话点解杯水得咁少噶咁样样，可能个女人咧就讲嘅就系话你睇杯水得咁少，你仲唔快啲去斟满佢咁样样。咁而个男人咧可能就系讨论就话一开始嘅时候点解会导致到杯水咁少嘅，系边个嘅责任？其实两样嘢咧都好似关个杯水小事啊，但系实际上面大家闹紧嘅嘢咧系完完全唔同嘅。咁而当咧有个男人咧，当佢可能同个女人倾开呢一样嘢嘅时候咧，忽然之间谂起啦。我发现呢，我同你再讲落去呢，你都听唔明。即係因为有啲时候我真係同你讲嘢嘅时候，你係 filter 咗，你淨係听到我讲一啲你会好敏感嘅字眼。而实际上面大家想讨论落去解决嗰件事，好多时候男人都系，我同你闹交最后咩系想咩呢，我系想解决嗰件事。咁、而我发现我根本得唔到去解决呢件事嗰个嘅结果嘅话呢，咁不如唔好讲啦。咁呢一下呢，佢就决定我不如 step out 啦，我就褪后一步。你俾我自己冷静沉淀一下，我点样去再话俾你知。嗱，但系 如果个男人咁样讲就好咯。 唔系，因为嗱，我话俾你知，好多时候咧，女人闹交佢需要嘅咩咧？头先 Abby 就一个好典型嘅例子啦。其实唔系在于边个啱边个错，唔系在于点样去解决嗰件事，系在于你有冇照顾我嘅情绪。女人最需要嘅系呢样嘢。咁好多时候咧，女人去同你闹交或者同你讨论一件事咧，你以为佢系想同你解决问题，不过其实唔系。佢话俾你知，而家杯水得咁少，我好 insecure， 我好唔开心。你可唔可以照顾我嘅情绪啊？ 绝对正确啊！ 但系男人永远都唔会做咯。 男人系唔知道啊。男人因为我头先讲话个构造系唔同啊嘛。 因为佢想解决问题。 佢想解决问题啊嘛。咁而我够兴咯，大佬，我都要人照顾我啊。点解我要照顾你先啊？ 同埋好多时啲男人都会讲一句，我都觉得几恨憎嘅说话。 系。 就会话你冷静下先啦， 系， 喂，大家都唔冷静啦， 火上加油嘅呢个说话， 咁点解你系叫我冷静咧？即系摆到明，你觉得系我错啦，咁样样。 呢、个又唔系你错，等先， 即系女人会咁样谂啊？我意思系女人会咁样。 所以我就系话啦，你听到同埋你去解读嗰句说话咧，就系两样嘢啦。好多时候你 覺得個男人講一句說話出嚟好似好唔顧及你，其實可能嗰句說話出自就係話，不如我哋大家冷靜啲先， 係啦，如果佢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嘛，好好，或者佢直頭講話，不如我想要啲時間我自己冷靜下， 係你呢句好好多 啊。但係因為佢都係講一樣嘢，就係話點解要冷靜啊？因為佢係想解決問題嘛。但係當下你就係啦，我都唔係想要解決個問題。其實你可能自己都唔係好知自己原來最需要嘅係咩咧，就係要個男人去照顧自己嘅感受。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欣婷，乐活玩家。 在休息的时候呢，咁我见到啊 ,Abby 同埋阿青呢对于男人嗰句说话就是你可唔可以冷静啲呢都仲系好有感觉。 Abby 好大反应㗎。 唔系因为我每次呢同我老公嗌交呢，咁你知道我一定系情绪好跌宕嗰位嚟㗎嘛。 咁咪就 系 你唔够冷静。 问题系呢问题系我一咁唔冷静嘅时候突然间呢你行过嚟，咁佢个样又衰啦，即系嗌緊交会嬲㗎嘛，一秒再秒食嗰啲你冷静啲呢，唔好发癫啦你咁样。即系你喺个热锅上面再加油呢，其实呢一句真系死罪。 咁就你咁唔冷静嘅情况之下，我唔同你讲叫你冷静啲，我可以讲乜嘢先 啦？真系俾一个方法啲男士，如果女士咧好似我咁样，你咁唔冷静同埋激动咧， 俾把刀佢不如啊！ 你千祈唔好离开现场，你最好唔好出声坐定定，由佢搣你，由佢踢你，由佢打你啦！唔系因为你输咗 我，我都系话留喺度俾我闹啫。 出于智慧都要系嘛？ 唔系， 首先嗱。我極唔鼓勵咧，就係呢一啲嘅 暴力啊， 肢體嘅碰撞，係 當然， 無論係男對女嘅又好，又或者係女對男嘅都好啊，因為係解決唔到問題嘅。 冇錯，但我覺得嗰一刻咧，你千祈唔好離開佢嘅視線範圍啦， 同埋最緊要 就唔好再講啲無謂嘢啦，即係特別係嗰句咩啊，你冷靜啲啦，咁真係唔得。 但係你好激動喎、啊，當下我講啲乜嘢喎？ 就算你真係坐喺度，你覺得可能會冒住俾佢有啲拳打腳踢嘅風險都。唔紧要，你揽实佢啊！你只要喺佢身边，你俾佢知道你 系 喺度嘅，就冇问题。 即系好似咧，一啲癫间症嘅人咁样样，好似 Abby 咁样样啦吓。即系当佢喺度抽筋紧嘅时候咧，你系要揽住佢，同佢讲话唔紧要，你系俾鬼上身嘅啫，你好快冇事噶啦，我喺你身边咁样样。 咁样佢就如果你喺你好激动嘅时候，佢就咩都唔讲，揽住你，嘴你得唔得咧？ 咁啊唔得， 会即刻平息嘅意思。 咁又唔得， 好浪漫咁 啊！好似好猥 琐。咁我觉得你应该系接受佢。如果你咁样讲，你系。 咁如果係咁嘅話，證明你個人好 dry 啫。如果係，如果咁樣都 OK 的話，喂，但係我想話，如果件事真係發生到咁咧，當下可能係嘅，即係嗰一次，你如果同個另一半講話，你最緊要就係留低，你留喺度最主要係咩咧？就係、是、你唔好俾我做傻事。頭先你咁樣講嘅係話，因為嗰一下我激動到我自己都控制唔到我自己。咁你留低最重要嘅就 make sure 我安全啫。嗱，呢一個係大家要了解背後嘅原因，但係嗰件事完。咗之后咧，两个都真系要揾人去帮，帮系帮咩咧？即系如果你系一个惯犯，你每一次当你好激动啊，大家闹交啊，你会系咁样样嘅话咧，你系真系要谂办法去疏导自己嘅情绪，因为实际上面咁激动系真系唔好，系解决唔到个问题，反而系造就呢一啲嘅麻烦添。 但我身边成日都有一对朋友咧，佢哋成日都嗌交，跟住我哋会喺有阵时候啲好小嘅问题咧，佢哋可能即系倾偈，你会觉得佢嗌交，但系佢就会同我讲，呢个我哋沟通嘅方式嚟，即系呢个系阻止。有啲人系真系成日嗌交，但系佢哋感情好好啊，即系反而身边好多人咧，你会觉得佢好似好幸福咁，但系突然之间离婚。 我认同嘅。有时候有啲人咧，佢哋真系闹交闹起上嚟嘅话，可以促进双方之间嘅感情咧。我觉得我都见过有嘅，但系实际上面，我谂都要睇翻究竟佢哋闹交之间系为乜嘢嘢咯。因为嗱，有啲人佢哋之间闹交咧，佢哋好清楚，佢哋系就住对嗰件事去闹，佢哋唔系想互相伤害对方，而系为大家嘅关系变得更好而去闹噶嘛。我身边都有啲人系噶，而佢哋嗱，中意 深啊呢、這个。 而纵然咧，有时候你外人听咧，都唔系啊。佢哋闹交时候咧，佢哋讲嗰啲嘢都唔系特别顺耳，都系硬耳，都系唔好听。但系起码咩咧？起码就系当事人佢哋自己背后好 understand， 无论对方系讲啲乜嘢难听嘅说话，佢哋知道心底入边咧，对方系为自己好。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 difference。头先我哋讲嗰啲咧，就系好多时候。觉得个关系攰啦，即系觉得咧，我哋系咪唔夹啊？系咪好勉为其难咁样样继续行落去啊？喺埋一齐啊？嗰种系因为你已经觉得就系、是、 根本佢同我之间喺个价值观上面嘅反应，我哋嘅闹交系唔会促进到大家之间个感情嘅。去到嗰个阶段嘅话咧，咁你其实闹交系已经冇意义咯。好多时候，如果你了解闹交嗰个背后个意义嘅话，就系、是、话我愿意就系想我直接去反应俾你知，而令到大家关系变好。其实嗰个背后嘅原意系咁啊。点解有好多时候我哋唔婉转去讲啫？如果婉转去讲，你听得明嘅话，我唔使闹你啦，系咪先？ 好阴公啊！但我觉得即系两个人协，即系大家倾咗嗌交嘅时候嗰啲嘅规则咧，应该要同阿 Abby 学习一下嘅。因为佢同佢老公咧就已经协调咗，无论咩事咧，佢老公都会先讲对唔住嘅。我记得呢一点。 唔系咁呢个好啊， 唔系个个男人都做到。你嗰时候同佢拗到面红耳赤，就话点会讲对唔住？就算你错， 因为佢系啦，因为佢讲到就系话，就算系男嗰方错都好，都要同佢道歉啊嘛。咁但系咁，即系我经过咁耐嘅时间咧，我觉得就即系啊，家家有自己嗰本经啦。咁如果喺佢屋企要咁样生存嘅话，系要靠呢一个对唔住真经系可以生存落去嘅话，咁我只会同情同埋希望佢可以坚持落去啦。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